你好，我是李智慧。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发掘数据之间的关系。通过上一个模块，大数据分析与运营的学习，我们知道数据之中蕴藏的关系。如果数据量足够大，这种关系越逼近真实事件的客观规律。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你会发现网页之间的链接关系蕴藏着网页的重要性排序关系，购物车的商品清单蕴藏着商品的关联关系。通过对这些关系的挖掘，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客观世界的规律，并利用规律提高生产效率，进一步改造我们的世界。数据挖掘的典型应用场景有搜索排序、关联分析以及聚类。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希望通过今天的学习，你能够了解数据挖掘典型场景以及应用的算法。我们先来看搜索排序。我们说过 Hadoop 大数据技术最早来源于 Google， 而 Google 使用大数据技术最重要的应用场景就是网页排名。当我们使用 Google 进行搜索的时候，你会发现通常在搜索的前三个结果里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网页内容，而且很大概率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想要的网页。而排名越往后，搜索结果与我们期望的偏差越大，并且在搜索结果页面的最上方总会提示找到了多少个结果。那么 Google 为什么能够在十几万的网页中知道我们最想看的网页是哪些，然后把这些页面排到最前面呢？答案是 Google 使用了一种叫 PageRank 的算法。这种算法根据网页的链接关系给网页打分，如果一个网页 A 包含另一个网页 B 的超链接，那么就认为 A 网页给 B 网页投了一票。以文稿里四个网页 ABCD 举例，带箭头的线条表示链接，B 网页包含了 AD 两个页面的超链接，相当于 B 网页给 AD 每个页面投了一票。如果初始的时候所有页面都是一分，那么经过这次投票后， B 给了 A 和 D 每个页面二分之一分，自己从 C 页面得到了三分之一分，而 A 页面则从 BCD 分别得到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一分。文稿中的公式等号左边是经过一次投票后 A 页面的 PageRank 分值，等号右边每一项的分子是包含 A 页面超链接页面的 PageRank 分子，分母是该页面包含的超链接数目。经过这样一次计算后，每个页面的 PageRank 分子就会重新分配。重复同样的算法过程，经过几次计算后，根据每个页面 PageRank 分子进行排序，就得到一个页面重要性程度的排名表。根据这个排名表，将用户搜索出来的网页结果排序，排在最前面的通常这是用户想要的结果。但是这个算法还有个问题，如果某个页面只包含指向自己的超链接，这样的话其他页面不断给它送分，而自己一分不出，随着计算执行次数越多，它的分值就越高，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这种情况就像文稿中图片所示的 A 页面只包含指向自己的超链接。 Google 的解决方案是设想浏览一个页面的时候，有一定概率不是点击超链接，而是在地址栏输一个 URL 访问其他页面。请返回文稿查看公式的表示方式。公式里一减阿尔法就是跳转到其他页面的概率，通常取经验值 0.15， 因为有一定概率输入的 URL 是自己，所以加上上面公式最后一项，其中分母4表示所有网页的总数。那么对于 N 个网页，任何一个页面 PI 的 PageRank 计算公式请返回文稿查看。由于 Google 要对全世界的网页进行排名，所以这里的 N 可能是一个万亿级的数值。一开始将所有的页面的 PageRank 值设为1，代入上面的公式计算，每个页面都得到一个新的 PageRank 值，再把这些新的 PageRank 值代入上面的公式，继续得到更新的 PageRank 值，如此迭代计算，直到所有页面的 PageRank 值几乎不再有大的变化才停止。在这样大规模的数据上进行很多次迭代计算，是传统计算方法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就是 Google 要研发大数据技术的原因，并由此诞生了一个大数据行业。而 PageRank 算法也让 Google 从众多搜索引擎公司脱颖而出，铸就了 Google 接近万亿美元的市值，开创了人类科技的新纪元。然后我们看一下关联分析。关联分析是大数据计算的重要场景之一。我在专栏开篇的时候就讨论过一个经典案例，通过数据挖掘，商家发现尿不湿和啤酒经常会同时被购买，所以商家就把啤酒和尿不湿摆放在一起进行促销。 这个案例曾经被质疑是假的，因为没有人见过超市把啤酒和尿不湿放在一起卖。我在写专栏文章的时候访问了京东的沃尔玛官方旗舰店，哈尔滨啤酒下方的六个店长推荐，两个是儿童纸尿裤，还有两个儿童奶粉。在传统商超确实没有见过把啤酒和尿不湿放在一起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传统商超的物理货架分区策略限制他没有办法这么做，而啤酒和尿不湿存在关联关系，这确实是大数据中存在的规律，在电子商务网站就可以轻易进行关联推荐。通过商品订单发现频繁出现在同一个购物栏里商品间的关联关系，这种大数据关联分析也被称作是购物栏分析，频繁出现的商品组合也被称作是频繁模式。在深入关联分析前，你需要了解两个基本概念，一个是支持度，一个是置信度。支持度是指一组频繁模式的出现概率，比如啤酒尿不湿是一组频繁模式，它的支持度是 4%， 也就是说所有订单中同时出现啤酒和尿不湿这两件商品的概率是 4%。 置信度用于衡量频繁模式内部的关联关系，如果出现尿不湿的订单全部都包含啤酒，那么就可以说购买尿不湿后购买啤酒的置信度是 100%。 如果出现啤酒的订单中有 20% 包含尿不湿，那么就可以说购买啤酒后购买尿不湿的置信度是 20%。 大型商超的商品种类数以万计，所有商品的组合更是一个天文数字，而电子商务网站的商品种类更多，历史订单也同样非常庞大。虽然我们有大数据技术，但是计算资源依然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考虑着手？可以使用最小的计算资源寻找到最小支持度的频繁模式。寻找满足最小支持度频繁模式的经典算法是 a priori 算法。 a priori 算法的步骤是：第一步，设置最小支持度阈值；第二步，寻找满足最小支持度的单件商品，也就是单件商品出现在所有订单中的概率不低于最小支持度；第三步，从第二步找到的所有满足最小支持度的单件商品中进行两两组合，寻找满足最小支持度的两件商品组合，也就是两件商品出现在同一个订单中的概率不低于最小支持度；从第三步找到的所有满足最小支持度的两件商品以及第二步找到的满足最小支持度的单件商品进行组合，寻找满足最小支持度的三件商品组合，以此类推找到所有满足最小支持度的商品组合。 a priori 算法极大降低了需要计算的商品组合数目。这个算法的原理是，如果一个商品组合不满足最小支持度，那么所有包含这个商品组合的其他商品组合也不满足最小支持度，所以从最小商品组合，也就是一件商品开始计算最小支持度，逐渐迭代，进而筛选出所有满足最小支持度的频繁模式。通过关联分析可以发现看似不相关商品的关联关系，并利用这些关系进行商品营销，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啤酒和尿不湿的例子。一方面可以为用户提供购买便利，另一方面也能提高企业营收。专栏下一期还会讲到更多发现用户兴趣进行推荐的算法。上一期我们讨论了分类，分类算法主要解决如何将一个数据分到几个确定类别中的一个类里去。分类算法通常需要进行样本数据训练模型，再利用模型进行数据分类。那么一堆样本数据又如何知道各自的类别呢？样本数据归类一方面可以通过人工手动打标签，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算法自动进行归类，即所谓的聚类。聚类就是对一批数据进行自动归类，像文稿中图片所示这样的一组数据，人眼一眼就可以识别出分为四组。但是如果这些数据不是画在平面上，而是以二维坐标的方式给你一堆数据，你还能看出来吗？ K-means 是一种在给定分组个数后能够对数据进行自动归类及聚类的算法，下面讲的计算过程你可以结合文稿中的示例图一起来看。第一步，随机在图中取 K 个种子点，图中 K 等于2，即图中的实心小圆点。第二步，求图中所有点到这 K 个种子点的距离，如果一个点离种子点 X 最近，那么这个点就属于 X 点群。在图中可以看到 AB 属于上方的种子点， CDE 属于中部的种子点。第三步，对于已经分好组的两组数据分别求其中心点，对于图中二维平面上的数据 求中心点最简单暴力的算法就是对当前分组中的所有点的 X 坐标和 Y 坐标分别求平均值，得到的 X 位就是中心点。第四步，重复第二步和第三步，直到每个分组的中心点不再移动。这时候距每个中心点最近的点数据聚来为同一组数据。 K-means 算法原理简单，在知道分组个数的情况下效果非常好，是聚类经典算法。通过聚类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具有相似购买习惯的用户群体被聚类为一组，一方面可以针对不同用户分组进行差别营销，线下渠道的话还可以根据分组情况进行市场划分，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分析，比如同组用户的其他统计特征还有哪些，并发现一些有价值的模式。今天我们聊了数据挖掘的几个典型算法， PageRank 算法通过挖掘链接关系发现互联网网页的排名权重， Apriori 算法通过购物栏分析发现商品的频繁模式， K-means 算法则可以进行自动数据聚类。这些算法不需要人工事先对数据进行标注，一般被称作无监督算法。上期的分类算法需要样本数据，而这些样本数据需要人工进行标注，因此分类算法一般都是有监督算法。数据挖掘其实在大数据出现之前，甚至在计算机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挖掘数据中的规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最终实现更好地改造这个世界。大数据技术使数据挖掘更加方便，成本更低，而几乎各种大数据产品都有对应的算法库，可以方便地进行大数据挖掘。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网页的链接关系如何用数据表示呢？ PageRank 算法用 MapReduce 或者 Spark 编程如何实现呢？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好友，也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和疑问与我和